这里天快要黑了，哪里呢？我这里天气凉凉的，哪里呢？我这里一切都变了，变得懂事了，我又开始写日记了，而那你呢？我这里灯快要亮了，哪里呢？我这里天气很炎热，哪里呢？我这里一切都变了，都变得不哭了，我把照片也收起了，而那你呢？我们现在在一起会是怎样？我们是不是还是深爱着对方，像开始时那样？握着手，就算天快亮。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？我们是不是还是明白着对方，像结束时那样？明知道你没有错，还硬要我原谅。在一起会是怎样？我们是不是还是深爱着对方？